是个催命的。 来来来，我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，老祖宗您上座。 好好 今天要出国 不拉。

明儿老大白雕好汉藏你富贵 Yeah.